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那我们呢，欢迎各位好朋友关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同时呢，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将会听到像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和黑胶集市，在这里也可以获得音乐会的门票。那新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中的经典。我是王卓，欢迎你。对比难熬的暑热，当你头顶上第一片树叶凋零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一片秋色吧。虽然耳边这一段是来自于霍夫曼故事当中的船歌，属于夏天的歌，但是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一起穿越的是秋之歌。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船歌过后，我们就要进入秋的世界。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青年舞蹈家赵良的原创作品《舞术》将在9月17号和18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舞蹈节。这部把传统文化和肢体语言进行解构重组的作品，将重新诠释舞蹈和武术两门艺术，并尝试融合。舞蹈开始后，舞台上会从天而降一个暗物质一般的装置，伴随整场演出。观众不仅能够看到舞者的姿态，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枪、棍、剑、三节棍、太极等元素融合在其中。昨天，为生命而舞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也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号。舞蹈演员杜恒和王旭在首届中国舞蹈艺术大展现场表演舞蹈《梦回故乡》片段。最后再来关注融专业性和群众性于一体的北京国际标准舞大赛日前在怀柔体育馆圆满落幕。这项赛事已经开展了15年，共举办了7届。今年全市国标舞爱好者，上至耄耋老人，下至6岁娃娃，广泛地参与了比赛。与其说是比赛，更像是一次行业的大聚会。30位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担任重要评审的国际级、国家级评审，对选手们给予了及时的点评和指导。而大赛期间首次举办的国标团体舞艺术展演，也让大家过足了眼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凄凉满庭院，黄叶舞秋风。耳边听到的这样的声音，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旋律《秋之歌》。永恒的魅力，今天穿越午后，我们穿越的就是《秋之歌》。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